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来交流我们情感世界中的那些事儿。 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要一睹我们的嘉宾风采，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当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我们期待与您的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一个比较的传统的一个介绍方式，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却是一个不太传统的，我们要新鲜一点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离不开的一个话题。 没错，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就是说，在这个算法为王的时代，你的社交方式够潮吗？ 什么叫新潮呢？我觉得今天咱们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大美女，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舒荣，舒荣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来给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叫杨舒荣，然后是张彤和楚烟的同班同学，也是中国传媒大学14播本的。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聊天来互动。 你知道吗？今天我知道舒荣要来，我特别高兴。因为舒荣就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你知道， 特别文艺有浪漫气息的这样一 个。你知道我给舒荣的，就是之前有一个评价，可能舒荣想打我，我觉得他会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居家必备，就是他是一个好的好的女朋友，也是一个好的就是怎么说，家里照顾人的那个 就是 老婆， 非常贴心 的 非常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在家庭当中。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的曹小四给我们打招呼说晚上好，你也晚上好啊， 你好， 希望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在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随时跟我们的舒荣进行互动。如果大家喜欢舒荣的话，也希望期待一下在我们播后点香最后的时候，舒荣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与大家取得互动。好了，舒荣刚才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今天已经说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非常的新潮，非常新鲜的一个话题，而且是也不只是年轻人了，每一个现代人都离不开的就是社交的方式。对，其实我想问两位哈，要说起社交方式了，就是大家平时都用什么社交方式跟朋友之间进行沟通？ 其实现在大家比较普遍的肯定还是微信啊，或者 QQ 啊，这样比较传统的一些。其实微信 QQ 现在都已经算是比较传统的了。那像现在打游戏，比如说打王者呀什么的， 对对对， 在这种游戏上面进行互动聊天的也很多。 这就是比较的就是怎么说比较新潮一点的了。对，通过以游戏交友，对不对？ 没错。 对， 那是我的话，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特别新兴的，就也是特别新潮的一种，刚刚搬入大家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吸猫社交。 哇，这个很多人很多朋友中毒不清呢，真的。 对， 吸猫社交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交方式啊？ 就是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看朋友圈就能发现，现在养猫的人是越来越多 啊， 然后成为铲屎官和猫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是， 大家呢，就是因为都共同有了这样一个猫主子，所以就会有很多话题。就比如说，我跟舒荣，我们俩之间，就是我们平常关系属于普通的同学关系，并没有太多的交情。 但是因为我们俩不是这样的。 假设，但是呢，如果 大家都很喜欢猫， 对， 很喜欢猫，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聊聊哪家的猫粮好呀，然后猫有什么习性啊，你们家猫是什么特点，我们家猫是什么特点，然后就这样一来二去， 猫会有， 对， 就慢慢熟络起来了， 就对。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听起来好像似乎很新，很有点不太在常规的社交方式当中，但是现在我发现有真的有很一大部分人群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进行社交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共同的话题和兴趣爱好为一个桥梁和纽带来进行这个交，其实是结交新朋友，而且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 当然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其实大家一定不要忽视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平台，对不对？ 对， 在这里结交年轻人，自己的啊有共同喜好的，而且自己可以设立标准，我想要什么样的好朋友，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得以实现。 对，而且我们这个平台吧，还有点特殊性。就是我来的都是帅哥美女， 对，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 对呀， 像舒荣这样的又文艺又浪漫又美丽的女孩子， 对，舒荣在我们 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其实舒荣，你夸的都对，接着说一会儿，你再说25分钟啊，接着说一个小时。 哎，其实我知道，咱们可以再多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的这个美女嘉宾。其实，在我们刚聊天过程当中，我知道舒荣的业余爱好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追剧， 对， 除了追剧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除了追剧以外，我特别喜欢在比如说像荔枝啊，这样上面录一些自己喜欢的美文，对，类似这样子的。 那你通过就是录美文，是不是也是一个社交的很好的？ 对，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社交方式。我在社交平台上面，在这个荔枝 FM 上面录制我自己喜欢的，那分享给大家。那喜欢我的，喜欢我朗诵风格的，那就会来关注我。那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共同探讨，对，也是挺好的一种社交方式。 听众小伙伴们注意了，一会儿在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会留下这个舒荣的荔枝 FM 的账号，还有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对，多多关注舒荣， 对， 是我们还是又做了一波小推广， 对，为我打广告。 今天我们推着这个舒荣啊，逐渐被更多的人所喜欢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刚刚舒荣说追剧。其实追剧啊，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交的一种理由， 对呀， 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现在就更新剧种啊，包括现在大家可看的各种类型的剧，其实是越来越多。不仅是什么像《那年花开月正圆》这样的历史题材的，还有是《白夜追凶》这样的啊，可能稍微有点悬疑的，有点稍微带点恐怖的一点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网络大电影等等，其实这些啊都是很多朋友共同关心的。那么以此为一个桥梁，大家就可以聊得更嗨，对不对？其实也是很好的。 没错，现在随着这个社交方式的增多吧，我发现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对这个社交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现在这个因网络而生的这个社交方式真的走心吗？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这个看法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点深刻这个问题。 对啊， 对 啊，其实我觉得可能相较于说在微信啊在 QQ 上面可能没那么走心，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在闲暇时间聊聊天，共同来探讨一些自己彼此都喜欢的话题，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也是一个挺好 的 方式，其实也算是走心的哈。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好朋友不一定非得是就是每天聊每天聊，每天 天没无时无刻的都拿着手机在聊天儿。我觉得好朋友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彼此无聊的时候啊，闲暇时间来聊一聊，互动一下也挺好的，对吧？ 这样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一定时常很热络，但是呢，偶尔会联系一下，联络一下感情也很。 这就想起了我跟楚烟之间的这个君子之交了。 你说咱 要是没事的话，一年之内绝对不发微信，绝对不主动联系，见面啊 ，hello 啊，好久不见。但是呢，一旦有事的时候，两个人就哎，帮个忙，帮我个忙，就是离不开手机了。对，其实现在的社交，我觉得不仅说是共同的兴趣爱好，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小伙伴，包括我觉得在博虎的这个平台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在看我们的节目哈。其实也可以提醒大家一句，其实通过我们都喜欢的这种社交方式，一定要跟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一定要多沟通，尽量多沟通一些。比如说自己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我就是每天都会通过微信啊什么样的方式跟家人聊会儿天。 对对对，而且现在家长也都挺时尚的。我们家就建了好几个微信群，就是比如说妈妈这一家人的微信群啊，然后爸爸那一家人的，就好几个这种家族的微信群。然后其实现在爸爸妈妈长辈们就会在上面发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潮的东西。有的时候让我就发一些很潮的图片，让我看到都觉得特别吃惊，就觉得最有意思啊。 你说的这个，对，刚说这让我想起来很逗的一件事，就是说到父母或者是长辈。那个就是他们的组成那个群当中有很多不约而同很相似的一些微信信息，比如说不准不是中国人 啊，还有什么什么几点之前必须睡觉， 而 不然熬夜就会有什么什么什么危害，对对，类似这样子的， 不欢后悔一辈子， 对对对对对，类似这样的， 这是妈妈们啊爱转的东西啊，我就是之前我翻我妈她的朋友圈，她也在看节目哈，就是你可以自己反思一下妈，就是她的朋友圈里面就是转发了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有点无聊的东西，然后呢，但是我有段时间我发现，就是除了这些我觉得看似有点无聊的东西之外，都是关于我的消息，就是我的照片，包括我主持什么活动，最近什么什么有什么收获，都是转发到我的东西。我觉得他的朋友圈里面两个主题，一个是就是他关注的那些养生啊什么之类的， 对，还有就是你， 所以很感动， 但其实也都是妈妈对你的爱， 对， 满满都是爱， 对， 对啊。 但其实我现在还想到另外一个话题，说到社交，说到父母，我觉得就是油然而生想到一个话题，其实也是讨论度非常高的，就是说咱们的年轻人的朋友圈，该不该屏蔽父母？哇，这个话题依然深刻，今天咱们像辩论一样打起来了。 我想知道，张彤，你会屏蔽父母吗？ 我是没有一条信息是屏蔽父母的，哪怕是稍微的感觉，觉得会让父母有点担心，我就说举一个小例子，有一天我就说，我说我今天就是太开心了，我笑得真的特别的肚子疼，我妈真的给我发微信说，肚子疼记得吃点药。然后我说妈，我说 这是开个玩笑，我妈当真了， 当真了。 对， 而且我一般发朋友圈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爱熬夜嘛，然后就一两点有的时候心情油然而生的一句话就发到朋友圈，第二天我妈就这么晚才睡啊，就这样。 对， 这就是说明了，其实好多时候，就你的一点点小的情绪，然后在父母那里会被无限的放大。 大事儿， 正是因为这样，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发朋友圈会屏蔽父母的一个原因。 是的， 其实就是 善意的屏蔽。 善意的屏蔽。那舒荣呢？你会选择屏蔽父母吗？ 我觉得是分情况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开心的事情，可以让父母知道，一起来分享我这样的喜悦。那如果说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像张彤，比如说像半夜两三点发一个微信。朋友圈， 我从来没见舒荣两三点。 我妈要是第二天看到了，一定一大早给我打电话说咋了宝宝，啥事儿啊，发生啥事儿了？那这肯定是让父母比较担心的一件事儿。对，我觉得可以分情况， 视情况而定。 对，视情况而定。 那舒荣，我加问一句，假如说，你恋爱了，这样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合照，你会就是刚刚开始宣布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你愿意让父母看到吗？ 其实我是愿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咱们也都到那个年纪了，是吧？是不是？ 我们很年轻好吗？刚到可以自由恋爱的年纪。 其实我妈现在都已经逼着我相亲了，都要。 是吗？ 真的，对呀。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找到合适的男女朋友了，那父母其实是为你开心的。对，其实我觉得，所以作为 为我来说，我是愿意把这样的合照对分享给爸妈的。 就是如果大家插播一句小广告，如果大家有相亲的困惑，不想相亲的话，那就赶紧来博虎点清香， 赶紧来博虎点清香， 我们还是自己掌握主动权比较好嘛。 到时候在这里找到你喜欢的、喜欢你的，然后我们再开开心心的告诉父母。 王楚楚，您呢？您呢？您屏幕屏蔽呢？ 我呢？其实我有一段应该算是有一些变化。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选择就是选择性的屏蔽，就像你们刚刚说的， 开全屏蔽了， 对，只报喜不报忧。但是现在后来我发现，其实本来就是你跟父母的关，就是离得已经很远了，就是。距离很远，平常不在他们身边，衣食住行呢都是无法去照顾他们，也无法被他们照顾到。 是， 可能朋友圈也是一个，因为是你向大家、向别人输送你的信息的一个窗口。那为什么不能向父母开放呢？明明已经接触够少的了，然后 所以现在就是全盘的， 所以现在是全盘的都是开放的。 对， 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是， 对，所以我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三个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其实舒荣还处于那种我报喜不报忧，不让父母担心，但是也是善意的一种屏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就是不太对了，就是全部屏蔽， 全部屏蔽， 对， 完全对其不可。 对，就相当于父母对于你的日常生活完全是一片空白的状态。 对，如果你平时不主动的跟父母进行聊天啊，父母给你打个电话，你就是一次就是啊两三句，然后就回完就挂，然后接着就朋友圈也不开放的话，那父母真的我觉得会很孤独，很甚至有点难过的。 肯定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将心比心，还是要照顾一下父母的情绪。其实他们看你朋友圈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关心， 就是想了解你一下。 是， 毕竟出门在外嘛，能够给父母多一些反馈的信息，也算是一种孝心的表现。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三个孝心满满的孩子啊，都是好孩子啊。各位喜欢我们的啊，一定要关注我们， 多多关注节目，是不是？ 是。好，我们刚刚聊了一下社交，聊了一下我们对于现在比较争议比较多的两个时事热点 吧 一种看法。看来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个自己的见解的。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新鲜的一些社交的一些问题？ 对，咱们可以再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新兴的以算法为王的时代，还有哪些比较你没听说过的社交方式？ 还有吗？咱们刚才说了好多。 对啊，我觉得像什么游戏啊，像是刚刚主持人说吸猫，都已经算是很新颖的。 我还有一个觉得特别新的，就是可能是最近 吗？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引发出来的一个社交的方式， 叫什么？ 就是买房社交。 买房社交， 对， 就是互相讨论，哎，这个房买得起吗？买不起，是这样吗？ 就是有那样，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房价比较贵嘛，然后买房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市的生存的问题。 对， 但是比如说我之前就听说过，有两个哥哥住在一块儿，他们本来是合租，但是两个人都有个买房梦。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买房，比如说今天讨论哪个地方的房价，有什么波动，有什么变化，然后明天讨论这个买房的政策又有什么新的优惠，然后就一来二去就变成了买房友，然后就成为了新的朋友，然后像这样他们会有很大一个群体，比如说大家都想倾斜力要买房，然后拉一个群，然后共同研究这个买房的政策和这个楼盘的这个价格走势。这也是一种社交方式， 这都是有钱人的社交方式啊。 像我们这样 都是信心满满的 奋斗一族的一种社交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挺健康的。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根据所需啊。这我说了这个之后，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是不是广场舞也有这种社交？可能阿姨们好像叔叔们好像也有这种需求吧。其实现在社交的大家的可能方式在发生着变化，那其实目的都是一样，就是 没错， 多交朋友 之间的联络和沟通，对不对？心要更近一些。 对，来充满自己的生活。 是，刚刚聊了很多的社交的问题，我觉得接下来咱们该聊聊舒荣了。对，其实刚才是我们聊的社交的方式呢，也是我们刚才介绍说舒荣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有一个 FM， 会荔枝 FM， 对， 去说自己的美文，通过这种方式来宣传自己，来与别人进行沟通，也是把自己的专业的一种知识进行这个传递的一种方式啊，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该进一步打开舒荣的内心世界，看看舒荣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好不好？ 可以啊， 哎，还是先通过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 好， 哎，舒荣接招了啊！ 对， 好嘞， 能做好准备啊！我们快问快答一般都是比较激烈的问题， 这么激烈吗？今天 要这样对我吗？咱们都是好同学，是不是？ 就 回去朋友没法做了，是不是？ 天哪， 下了节目就互相之间就删了微信了。 永远不再见。 来，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嗯、你心目中觉得最浪漫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 旅行目的地啊、 嗯、 因为我目前是一个异地恋的状态，那我觉得其实能跟另一半和男朋友在一块儿，其实就已经算是很浪漫的事情了。 有你在的每个地方都浪漫。 对，其实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因为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老家福州， 嗯， 对，我们俩相隔那么远，见一次都很难啦，所以我觉得能在一块儿就是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去哪儿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 对，只要待在 你就可以了， 对，就可以了。 送你仨字儿、嗯，太虐了。 对、 啊，在场的只有我一位啊，就 是 觉得好虐啊。 你看他刚刚说已经说他跟他的男朋友属于异地的状态，其实这样的状态真的很不容易。 对， 其实我很能理解你觉得就是去哪儿。干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 只要是你就可以了。 对啊，因为四年了、嗯、这么长时间了、嗯、都是处于一个异地恋的状态、嗯、其实就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孤单，但是有他在、嗯、一切都不是事儿了，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嗯 好，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嗯、 第二个问题是、 嗯、 你其实对于一个男生如果非常有好感的话、嗯、哈，你最关注他的三个点是什么？ 帅不帅 啊，第一个， 第一个， 对，第二个，第二个、嗯、性格怎么样，就跟我合不合拍。 嗯 嗯，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帅不帅。我是一个纯外貌， 外貌协会， 对，纯外貌协会的人。 我今天是第一次才知道舒荣是一个这么的外貌协会。 是是我是一个非常，就我没把第二点也说成帅不帅，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嗯， 其实三点都想说帅不帅。 对，其实我都想说帅不帅的。嗯， 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那接下来我来问了哈、 嗯， 第三个问题，在爱情当中是属于主动型还是被动型？ 我觉得一开始吧一定是男生要主动的，对于女生来说、嗯、但是在后面慢慢接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两个人应该是彼此互相的来往。 嗯， 对，就是不能说一方单方面在独自的去付出、 嗯、 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后期基础当中这个天平要一直 对要平衡， 要就是比较平衡的状态。 对对 对， 对，任何一方 一 直在付出的话、 嗯、 其实都会疲都会累的。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要相对来说比较平衡一点会比较好。 嗯嗯、啊，那咱们刚刚聊了这个关于爱情的几个问题，咱们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友情吧。 嗯， 说来 我喜欢这个话题。 嗯，因为张彤是不是 没有？ 对，这个比较有参与度是吧？ 是、嗯。那咱们来聊聊友情啊。 嗯， 我特别想知道，在舒荣心目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你的朋友？ 像张彤和楚燕这样的、嗯、 对对，这肯定是必须的，是不是、 哎、嗯 啊，对，非常非常正直。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肯定是还是要情投意合吧、 嗯、 就是两个人在性格上面要比较相似、 嗯、 有共同的话题。 嗯， 这是成为好朋友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嗯， 那其次呢，我觉得其实朋友这个东西不是说 朋友这个东西、 对，朋友这种情感啊，是不是不是特意去寻找的，有的时候是机缘巧合，就是我碰到你了、 嗯、 啊，那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嗯、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看看你帅不帅，你看你可不可做我的朋友。 其实交朋友来说、嗯，缘分也非常的重要。 对，缘分非常重要，而且 地利人和。 嗯，而且我可能不是属于那种会广交朋友的。我觉得、嗯，我还是比较喜欢有那么一两个特别好的朋友， 嗯、 要走心的、交心的朋友很重要。 重质轻量、 嗯。对，没错。嗯， 就是刚才说人夸咱们两个一个词儿，我就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夸咱俩一个字叫正直。 是张彤心里想，是没得夸了，说了这么个词儿、 啊。你刚才不是还说了吗？成为你男朋友的标准是要长得帅，那成为你的朋友，那是不是也要长得帅？哎，我一直在 等一个字出现，那可能张彤就已经没有这个够不够格了，是不是？ 而且我们刚刚发现，在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有网友给我们留言说， 嗯、 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儿， 嗯， 清纯 女 神 气质，这是添加给我们舒荣的啊， 嗯， 跟我是没关系，跟楚妍是更没关系、啊。 谢谢，谢谢。 好、嗯，刚刚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嗯，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嗯、 也是关于友情的、 嗯， 咱们将这个友情话题进行到底啊。 好嘞， 嗯，就是在舒荣你的心目当中、嗯，你觉得你最不能容忍你的朋友， 嗯， 做什么？ 是已经成为朋友了，还是说 就已经 是好朋友了？ 对，已经成为你的好闺蜜、好朋友。 我觉得最不能容忍的是他背叛吧？ 背叛， 对，肯定是。 这个背叛指的是他不跟你玩了，还是有什么欺骗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是欺骗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虽然两个人是好朋友，但是还是有独自的一个空间的。我觉得如果作为朋友的话，各忙各的很正常。但是如果说你做出一些欺骗我的行为啊，那肯定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 朋友之间，包括恋人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基础就是信任。之前我们会专门拿出来一期去讲这个信任的问题。其实，信任这个东西吧，就是也靠自身吧。就是我要对你信任，我不能说老没有安全感。但是同时，这个信任也是建立在两个人的实际行动之中的啊。假如说两个人今天我说说你的坏话，明天我也说说你的坏话， 对， 那这种就太塑料了哈。 对， 就这样的 游戏就崩塌了，对，信任完全就崩塌了。其实我觉得信任这个东西，无论是对于友情还是爱情来说，我觉得都有可能是摆在第一位重要位置的。 好，我们刚刚是通过了几个快问快答的问题，对我们的殊荣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哈。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的时间19:54，我们最后还是要公布一下殊荣的联系方式。各位喜欢殊荣的小伙伴，想跟殊荣成为好朋友的啊，各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殊荣取得联系。殊荣想公布微博、微信还是 QQ 都是可以的。 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我的微博还有什么 QQ 啊之类的都叫一个名儿，都一个名儿，但这名儿有点复杂。对，是就几个英文名，英文字母。 那我白搭了，我就不复述了。 来，你直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 YSR 就杨淑荣的那个首字母，大写的，然后再加一个就是下划线，然后 WELL。就 where w e 大写的 姓的首字母的这个 大 写 啊，加一个下划线， 下划线， 然后一个短下划线， 对， 加一个 where， 对，都是大写的。 哎，你那个刚才说过的， 对，听那个荔枝 FM 给你涨粉了，对不对？ 叫 FM341363，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广播的这个调频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我特别喜欢在上面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章啊， 走一波关注。好的，各位喜欢殊荣的朋友们，一定要通过这种添加的方式与殊荣取得联系。那么我们期待以后呢，殊荣能够再次来到文武点秋香来分享你的最近的一些故事，好不 好？一定的。 好，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的嘉宾呢，会是一个也是全新的，带着他的好故事，带着他的高颜值来到我们节目中。那么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